为阴，夏为阳，许多冬季容易发生或者加重的疾病在夏天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因此呢，中医就有了冬病夏治的由来，而且也的确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见夏天如果调理进补得当的话，其实啊比冬季大补更为显著的。 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推荐给您的适宜全家老少一年四季进补的高档食材海参。 没错啊，海参呢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养生食材，它适合一年四季来使用，而且海参除了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之外呢，还有16种的氨基酸、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等等独有的活性成分。 是的，那么今天呢，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芋仙野生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每一头都是生活在地中海里的纯野生海参，以海藻、浮游生物为食，需要经历一年多次的能量储备休眠期，而且呢，传统的淡干工艺使得它们的个头啊大小不一，但健康、营养、安全度却是其他海参所不能比的。 是的，一盒40多头的野生海参，这要是在专柜的话，至少是得3-4千块钱。那今天的鲜芋仙厂家惠民普及活动，凡是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们，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只要699元的单盒裸价。 是， 但是因为夏季正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国家是禁止捕捞的，所以备货数量非常有限。今天呢，也只有50盒的备货，是先到先得，订完为止。40071061108，40071061108。 哇，我来算算看啊，等于说呢，只要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就能够用699块钱订购到原价是1999元的纯进口野生海参，一盒40多头，要是隔2天吃一头的话，那岂不是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呢？划算下来，这每个月才100-200，每头野生海参才10几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没错啊，咱们的野生海参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个头大小不一样，我相信这个也很能够理解，因为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也会有个头胖瘦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野生海参自己在海底觅食。第二呢，就是身上的肉刺不同，有朋友呢会专门挑选肉刺多的海参来订购，一根根尖锐挺拔的小肉刺看着挺霸气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咱们的野生海参都是生活在深海当中，它为了躲避天敌，要不断的运动，还要找吃的，所以啊，身上的肉刺早就被珊瑚礁石磨得圆秃秃、滑溜溜的了。 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包装标注了。现在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我们确保您订购到的每一盒鲜芋仙海参都是纯进口的野生海参，订购成功呢是免费的送身到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口野生海参的字样，原料产地地中海，质量等级一级品，官方的统一零售价格1999，这样的海参送人才有面子呢。关键是啊，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实际的花费才699块钱，连原价的一个零头啊都不到，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活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赶快拨打热线40071061108，40071061108。 没错啊，记住了，本档只有50盒的备货，是先到先得。40071061108，40071061108。今天呢，为了奖励到所有成功打进热线订购的朋友们，咱们还帮大家解决了泡发海参的难题。只要订购一盒699元，我们就送大家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把干海参呢加开水煮沸之后，倒入杯中，只要焖上24个小时，就可以得到肥美的海参食材。 是， 到时候呢，做一个海参蒸蛋，或者是海参煎饼、葱爆海参，都是美味营养兼具了。提醒各位，目前已经有42盒成功订购，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半分钟的时间。 是， 40071061108，40071061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划算到每一头呢才10几块钱，反正呢这一头野生海参的成本10几块钱，家家花得起。好，我们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大家加油来拨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咱们的海参呢，想要吃也要野生的，因为它是经过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能够到您手里的都是营养聚集超丰富，吃起来有用的好海参。 是， 记住了，今天是餐桌升级计划，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一盒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还有一个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是，泡发海参也变得很简单，清洗之后放在杯子里面焖上24小时，就可以吃到肥美的海参食材了。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想要这里还是听得 到？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为国求贤，夜间到军营私访，他发现在月光下树林外站着一个年轻人，身披白袍，风度翩翩。程咬金非常高兴，哎呀，小将军，你是何人？这回你可跑不了啦！这一嗓子没把那员小将吓死啊，他扭头看眼程咬金，随后健步如飞，蹭蹭蹭进了树林了。程咬金跌跌撞撞来到树林边，往里边一看，那员小将踪迹皆无。是啊，程咬金多大岁数了？70-80岁了，挺大个肚子，自己都搂不过来，他能跑得动吗？小将军，你是谁？快出来！我是程咬金。喊了半天，里边一点声音没有。哎，怪我，你说我喊什么呢？我一喊给他动静，他就跑了。他跑不多远，不就这片小树林吗？我围着转转，他就围着树林转来转去，还是没找着白袍小将。走饿了，不行，我得吃点东西，不然空肚子睡不着觉。哎，过来过来过来！那几个当兵在远处看着他，这些人都哄着老头呢。你什么事儿，王爷？弄点吃的，半夜了，看看，找伙房，挑最大的找，人都睡了，你走吧。哎，你看那边，远处有一个小小院落，一看院落里灯光晃动，有说笑声。就这样，程咬金领几个亲兵就来到了门口。这地方真是伙房，怎么一提鼻子，有着炒菜的味儿。是啊，军营里到处是伙房啊，而且做饭人太多了，一个伙房都几十人呢。他们刚想往里走，哪知道院子里有人说话，有5-6个人围着个白袍小将在谈论。哎，哥哥，你说你救了元帅，你怎么跑啊？元帅叫你就过去吗？怎么又叫人把公帽领了呢？哎，兄弟，你不知道，就听那个白袍小将说，这件事儿啊，还是先锋官跟我说的。万岁夜梦白虎伤他，说在雪地上发现一只猛虎，醒来请人圆梦，说这个雪地雪犯我的性，说我是白虎星，并且告诉我 叫元帅军中到处捉拿穿白袍姓薛的，拿住非宰了不可。我救元帅也不能前去领功，与其让他抓住，不如当火头军好，这不挺好吗？咱们哥们在一块儿吗？太冤了，世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儿？皇上梦见一片雪就说你呀，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呢？你立这么大功，你说我们也没少跟你收礼，就一点光也借不着吗？他们这些话程咬金不是都听见了，为什么呢？年纪大了，耳朵不聪，断断续续的，不过听清楚了茂公啊、先锋啊，张世贵为什么当上先锋呢？而是因为身旁有他儿子姑爷能征惯战，另外呢他的年龄正好，所以叫张世贵带人在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又因为他的儿子姑爷能耐不怎么样，才把薛礼、薛仁贵暗藏在先锋营里当火头军，为他立功。刚才这几个人议论，程咬金听个八九不离十。啊，这个小将立的功叫人冒领了，怎么回事啊？我得进去问问。方才我一嗓子把那个白袍将吓跑了，这回呀，不能够，我不喊了，我进去把他抱住，他就跑不了了。书中暗表，这员白袍小将正是薛礼、薛仁贵。方才啊，在树林外边感叹，老程一嗓子把他吓跑了，绕俩圈甩掉程咬金，他回到伙房干嘛？该休息了。哪知这里弟兄们呢，不让他睡觉，非要跟他聊。就这么，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打定主意，他告诉几个当兵的，你们等我啊。他几步腾腾腾就进来了，来到院里也不搭言，一伸手，嘿嘿，小将军，我老程来喽，捧，伸手抱他，可把白袍将吓坏了。他以为程咬金来抓他，忙一挣扎，两个胳膊啪来个大鹏展翅，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有人抓他必然胳膊一炸，啪的一声，扑通，程咬金摔倒在地。老程抱住了白袍小将，被他摔在地上，摔是摔倒了，可是他把白袍小将的袍襟儿刺啦给撕掉一块。老程坐在地上，再一抬头看那个小将，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不但他跑了，周围围那个小伙子也全都没影了，这里边就剩下程咬金了。程咬金呆呆发愣，嘿，看来人老是不中用啊。你说我都把他抱住，我的力气不小，谁不知道我是神斧将，有把笨力气，他没费劲儿把我摔倒，他跑了不要紧，我这撕掉他的袍子，明天一对便知分晓。来人呐，快点儿！几个亲兵才跑进来，哟，王爷您怎么了？快快把我拉起来回营睡觉去。您还吃东西吗？不用了，不吃也饱了。程咬金挺高兴，回到自己寝帐安歇。次日天光放亮，程咬金来见敬德，老黑，我可没白出去，不过受了累了，挨摔了，哎呀，腰都扭一下。他把昨天晚上经过对敬德说一遍，敬德大喜，立即命人找来张世贵、何宗宪。不大会儿的功夫，张世贵和他的姑爷何宗宪来到了帅府，见礼已毕，往旁边一闪。这时候战将们都在这。程咬金说：“何宗宪啊，老千岁，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从实讲来。”何宗宪上前躬身施礼， 启禀元帅，昨天呐，我睡不着觉，我在树林那站一会儿。你站那干嘛？哎呀，说起来，您别见笑，我有点想家了。你说家里人离我这这么远，我正叹息呢，后边来个人一喊我，我一看在两军阵前，要是想家，这可犯忌呀，我就跑了。哦，跑了，对。后来呢？后来，末将到厨房想找点吃的，那几个弟兄就围着我谈论救元帅的事儿。没想到老千岁您也到那儿了，您二话没说上前就抱末将，末将不知犯了何罪，心中害怕，急忙挣脱，没想到把千岁您摔了一跤，您还把末将的袍子撕下了一条，末将急想脱身，未曾搀扶千岁，望您恕罪。呀呵，程咬金一听吃了一惊，心说这事儿可邪门了，我明明听见那几个人说什么薛雪立什么功，仿将人冒功才上前抱住，不想被他走脱，怎么又成了何宗宪了呢？小子，这回你是不是蒙我呀？你蒙我可不容易，我有扯下的白布条在这，一对便知分晓。你看他来到何宗宪近前，围他转了一圈，见何宗宪的袍子上果然少了一条子，程咬金又是一惊，从袖子里拿出那条白布往上一对，嘿，和何宗宪穿的白袍缺口严丝合缝，一点儿不差，程咬金就糊涂了。昨天晚上白袍将是何宗宪，没错啊。张世贵不乐意了，老千岁啊，您这是何意呀？这个，我说张世贵啊，你说救尉迟恭和昨天我看见的那个人都是你姑爷，这还能假吗？难道还冒领功吗？是啊，我们也没想立功啊，你愿意给写到功劳簿上算，不写算了。我姑爷这个人呢，不愿意出头露面。说到这儿，尉迟恭都相信了。程咬金两只大眼珠子咣当咣当一响，不对，昨天晚上他被我拦腰抱住，竟把我一跤摔倒挣脱了，今天我再抱他试一试，如果能挣脱，就是他救得尽得无疑。像那个程咬金你都说一声啊？没有，他冷不防的一伸手捧，从后腰就把何宗宪给抱住。何宗宪吓一跳，刚要挣扎，程咬金一用劲儿，再看何宗宪呢，眼珠都快鼓出去了，嘴里直吐白沫，动弹不了了。老程一松手，何宗宪扑通躺在地下，伸伸胳膊，蹬蹬腿，翻翻白眼儿，没气儿了。这一来，程咬金什么都明白了，用手一指张世贵，姓张的，哈哈，救元帅尉迟恭的白袍小将到底是谁？你从实招来，要不然今天我老程一斧子把你剁了。张世贵一看何宗宪被夹死了，扑通跪倒，鲁王千岁，小人实话实说，救元帅的白袍小将确实不是小人的门婿何宗宪，那员小将家住山西绛州龙门镇，人士姓薛名李，字仁贵，武艺高强，又有几个结拜弟兄薛显图、周青等人，他们一块前来投军，正好投到我的军中，小人见他武艺非凡，必立大功，就想到小人的门婿何宗宪虽是偏将，但武艺平常，要想成为大将是比登天的， 为此编了套瞎话，对薛仁贵说，万岁做了个梦，梦见在雪地里白虎伤他，雪为薛字同音，万岁有旨下令在军中找那姓薛的白袍将，一律斩杀。薛仁贵害怕，就被我安排在厨房当了火头军。那次山路旧帅爷是薛仁贵职工，被小人的门婿何宗先冒领。昨晚薛仁贵在伙房被千岁抱住，赠托之后找小人想主意，我才叫他和何宗宪换了白袍，不想被千岁识破，望千岁恕罪。程咬金听这话要气疯了，咬牙切齿，跺足捶胸啊，姓张的，你不是人，你身为朝廷命官，竟干这个缺德事，偷梁换柱的事。欺瞒元帅，欺瞒监军，你是骗我呀，来呀，有把张世贵重打40军棍，看押起来，请万岁发落。是，两旁武士上前把张世贵拖下去了，把何宗宪的死尸拉下去，张世贵的两个儿子也被押起来。这边事情处理完了，尉迟恭说，四哥呀，你得把那个薛仁贵请来呀。对， 对啥呀？ 那还不说呢，现在没先锋官了，得叫着薛仁贵来当先锋。好吧，就这样，程咬金命人到伙房把薛仁贵弟兄几人找来，好言安抚，并且叫他当先锋官。薛礼薛仁贵万分感激程咬金。处理完真假白袍将之后，竟得程咬金、徐茂公三个人在府里议论。程咬金说，老黑啊，就冲这件事儿，你我都上了岁数啊，不如年轻人，你和李世奇打了半天只打个平手，那薛仁贵没走一合，挑死李世奇，确实是难得的将才，不如走一道折本，把帅印让给仁贵，咱们呢回长安降清福去吧。敬德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于是跟徐茂公说，徐茂公说，别忙，我得考一考薛礼薛仁贵到底够不够帅才。就这样，徐茂公把薛仁贵找到自己的帐篷，两人谈了一夜。徐茂公暗暗佩服，这薛仁贵确实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是难得的帅才呀。于是写到折本，派人送给李世民。这次征东，李世民跟着一块出征，打在中途，李世民偶感风寒，就住在了边关。就这样，把折本送给李世民，李世民立即准奏，圣旨倒在军营。徐茂公一看，皇上封薛仁贵为征东大元帅，程咬金为监军，徐茂公为军使，敬德暂时镇守黑风关，把张世贵押往边关处理，众人皆知已毕，安排停当，准备起兵。说起来，程咬金又立了大功，发现人才，又推到了帅位。这次再起兵，程咬金特别高兴，跟薛仁贵说，元帅，我老程自出世以来没少当先锋，如今老了老了，我想再当一回吧，你看看我斧子老不老。薛仁贵听了很为难，老人家，您偌大年纪，不要冲锋陷阵了。 哎， 就因为岁数大了，我叫你们这些年轻人看看，我人老斧子不老，再抖抖威风，叫你们记住我。这 这怎么能行呢？徐茂公说，薛元帅，你别看我四弟八十有余，可雄心不老，斧子不老，你就让他再过回先锋瘾吧。啊啊，薛仁贵心的话，八十岁的人了，您还当先锋，哎呦，爷爷辈儿了，没办法，只好叫程咬金为先锋，领3000人先行，并叫薛显图、周青自己两个科都把兄弟跟随。为什么？保护老头的，当先锋，别让他出阵。就这样，程咬金很高兴，骑着大肚子蝈蝈红，呱呱呱，给队伍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这一天队伍正往前进，突然前队停住了，军兵来到程咬金的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程先锋，得知有敌兵在前边裂开阵势挡住去路。 吁，哎，吁， 薛显图啊，老人家，咱们上前头看看什么人敢拦我的去路。好，我保着您在一块儿走。俩人打马来的队前，抬头一看，哎呦，程咬金大吃一惊，只见前边开阔地带足有30000人，已经裂开队伍了。程咬金别看80岁呀，心血管没毛病，脑子反应可好了，他明白敌军足有30000，并且列好队伍，回头看看自己人，我只有3000人，敌众我寡呀，打不过人家，说跑吧，敌人一追，非把我这3000人马包了包子不可呀。哎呀，3000对30000，打不过，跑更不行，嗨，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还能活80岁吗？打！想到这儿，传下命令，来呀，给我列队。到，炮声一响，3000人一字排开，命令弓箭手射出阵脚，免得敌军冲过来把队伍冲乱了。弟兄们，别害怕啊，打仗就是愣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别看他们人多，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不值得一打，别看咱人少，咱们这回人以一当十。另外老程可是福将啊，啊，看着没有，打一辈子仗，竟在刀尖上滚的，是斧刃上过的，我没怎么地，身上连伤都没有，跟我打仗准赢。军卒高喊，对，程老将军是福将，准能赢。杀！打仗就是士气呀、啊！别看他这么吵吵，程咬金这心呐，噔吧噔，噔吧噔，噔噔一噔噔啊，也打鼓啊。还没等他出阵呢，一骑战马飞奔队前，嗨，唐将，出来受死！对面哪来这么多人呐、啊？是什么队伍挡住程咬金的先锋队？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的兄弟李世达，带着自己的4个本家兄弟，李世龙、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领了30000人马，一来夺回黑风关，二来为哥哥报仇。要说这老李家弟兄在东辽国那是出了名的人物，一个个能征惯战，今天这弟兄几人领兵杀来要会程咬金。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